Thank you.

叫，谁知都督他又不在府中，再若拖延几日，只恐相厌。哎，不对呀，怎么那么巧？ 就犯，只得真斩将。 是那高见，人人就像一样美男，不一见比你难得相见，难得 才是严桂祥演唱的《寻冠娘》，最后请听赵世普演唱的《占太平》。 Oh, 若连带夫妻，岂是金银般丢弃？你若不念夫妻，千万莫丢下标准结果人生空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听众朋友，再见。